上一讲最后我们讲到，穆斯塔法告诉 John，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刺激性的体验，但是那是一种不会真正引起伤害的替代措施，有点像打电子游戏啊，虚拟现实游戏 VR 一样。 John 回答道，我喜欢不方便，我喜欢不舒服，我喜欢危险，行不行？穆斯塔法说，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更舒适的方式。 John 说，但我不想要舒适，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真正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这听上去很自由主义，对吧？但是穆斯塔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意思是你想要不幸福的权利，对吗？ John 表示认可，说，对，我就是想要我不幸福的权利。穆斯塔法补充说，这就是说你想要衰老的权利，变丑变弱的权利，得性病的权利，得癌症的权利，吃不饱肚子的权利，变得一团糟的权利，总是焦虑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权利，得伤寒的权利，那种被无法描述的各种痛苦折磨的权利吗？接下来是John长时间的沉默。最后，这个野蛮人说，是的，我要这些权利。穆斯塔法耸耸肩说，好的，没有问题。最后 John 就被送到了一个废弃的灯塔里过隐居的生活。在美丽新世界里面， John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物，他也成了某一种形式的名人。美丽新世界的人们对他是充满了好奇，每天他的隐居点周围都聚集大量的人，像看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好奇的来参观这个角落。那么 John 呢，不愿意被打扰，但是他又逃不掉，最终他选择了上吊自杀。我们可以说 John 是被一个被现代文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现代文明洗脑的人啊。他被莎士比亚洗脑，他被宗教洗脑，他无法接受美丽新世界的生活方式。读这个小说的人都会普遍的同情 John， 这是为什么？这仅仅是因为读者都是来自和 John 同样教育背景、同样生活背景、同样崇尚这个现代自由观念的人。美丽新世界的生活本质上其实是符合我们底层的基础的追求目标的，比如说幸福、安定。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呢？是自由。但是自由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平安吗？可能也不完全是。除了追求幸福平安以外啊，自由有的时候可以保证某种多样性和备选方案。这种多样性呢，一般来说会增加这个系统的安全性。怎么讲？我们拿历史做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古代的欧洲啊，古代的欧洲和近东，这些地方文化多样，小国林立，民族繁多，这样的多样性使得欧洲人在历史上有很多种不同的道路的探索，可以有君主制啊，像这个波斯啊、巴比伦，可以有民主制，像比如说希腊，可以有寡头制 像腓尼基、迦太基这样，他们尝试各种不同的道路，然后最终呢，是这种各种不同的道路的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这个历史的筛选，才走上了现代的文明道路。而相比之下呢，东亚的中国则充满了同一性，大家都差不多，这使得中国在历史上严重的依赖自己固有的路径，在自己习惯的这种道路上，这种制度安排上，一条道走到黑，没有改变的契机，直到西方人用大炮送来了另外一种文明。这种同一性，中国古代的这种同一性，在美丽新世界的三个口号之一就是叫 identity， 就是同一性、一致性。它三个口号 community、identity、stability。那么这种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社会，缺乏多元性的社会，很难想象他们使用什么来作为动力来进行发展。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是存在固有的风险的。好，这个扯得有点远，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这个赫胥黎关注的重点，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发挥。赫胥黎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这个美丽新世界啊，和 Matrix 和楚门的世界不同，它是以悲剧结尾的。最终主人公没有能够逃出这个禁锢自己的这个所谓大盒子，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新世界。可以表现出就是赫胥黎对人类是否能够逃脱被控制，他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因为他很怀疑是否真的有人想要逃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大脑、你的思想、你的所谓真实自我，都是被原来的这个世界塑造的，你所谓逃脱控制，本质上就是要逃脱你自己啊。所以这个主人公 John 最后只能选择自杀，为什么？因为自杀就是逃脱掉自己。赫胥黎本质上是怀疑，就是真的如果有这样一个新世界的话，还是否有人愿意逃脱？简单说，就是你已经完全被洗脑洗得非常干净了，你已经幸福的活着了，有任何问题 Soma 都可以解决，那个没有对身体没有伤害的毒品都可以解决，你还有什么理由要去逃脱自己呢？要去逃脱控制呢？那个被控制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要逃脱控制的话，就是要逃脱自己。这样说来的话，所谓自由主义，我们现在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在那个世界的话，就会被看作是一种邪教。你想想是不是？会被看作是一种邪教。但是尤尔赫拉利最后提出呢，也许还有一种方式来逃脱，那就是重新审视什么才叫真正的自我。John。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John 一直是固守自己在现代文明中习惯的那个理念，莎士比亚呀、上帝呀，对吧？自由啊、平等啊，对吧？勇敢啊、危险啊，对吧？他拒绝接受另一种文明的理念。那我们这里不对这个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政府的这个操作做任何道德判断的话，我们如果只将它作为一种文明形式的一种的话，那么 John 呢，实际上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真实的，而美丽新世界里的快乐、幸福、安定、和谐都是假的，都是在药物作用下的结果，药物作用下的结果在 John 看来是假的，最终下场不太妙的是 John。 在21世纪重新认识真实自我这个概念，恐怕是必要的一个生存技巧。 起码它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应该引起我们反思，我们一直觉得有的那么一个自我，它到底是什么。好，本章到这儿就结束啊。这一章呢，虽然题目叫科幻小说，但其实重点是在讲我们现代文明中我们都习惯了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客观世界呀，真实自我呀，自由意志啊等等，这些我们觉得不证自明的，毋庸置疑的，理所当然的，这些观念都可能被将来的科技所冲击。我们可能无法用传统的信念去判断真实和虚幻，也许虚幻就变成了另一种真实。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逃离被控制，也应该考虑是否需要逃离被控制。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思考所谓的控制本身到底是什么。那么到此，本书的第四部分真相部分就结束了。这一章呢应该说是这个部分，应该说是本书的一个高潮。这一章里面呢，这一部分里面呢，尤尔赫拉利大量的挑战了我们的常识和我们的直觉。人类的学习和进步往往都是从一个说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开始，哎，这有什么地方不对啊？这个往往是人类的学习的动力和这个进步的开始。尤尔赫拉利的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尽可能的引起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思考，以及让我们尽可能的做一些准备。大家可以看到说，尤尔赫拉利其实往往是不提供一个明确答案的，他有的时候甚至提出的这个答案是相互相反的，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应该这个自己去寻找真相，有的时候又说你寻找真相的话，是不是又被自己内心所谓的真实自我所迷惑，也去想追寻某种真实，但是真实呢，有的时候又不完全取决于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而取决于你内心的选择等等。它的很多的这些选项有的时候相互矛盾，但是它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引起我们思考，能够引起我们感觉，就说这事儿真的有点奇怪，哎，这种感觉，这个也许就是尤尔赫拉利本书最大的贡献。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五部分，也就是本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它一共有三个章节，那么尤尔赫拉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想挑战。现在是我们讲第19章，教育。本章一开头，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挑战。我们所有以前相信的那些故事啊，自由啊，平等啊，市场啊，货币啊，信仰啊，都在不断的坍塌。但是目前又看不到任何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但是时间并不多啊。今天出生的小孩，他会活到他的生活高峰期在2050年，他甚至是活到2100年也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对那个时代会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如何教育出生在今天的这个孩子呢？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古代的教育，我们古代古人的教育，它是基础于习惯的生活状态的。比如尤尔赫拉利拿中国举例，我们现在他这本书写的是这个2018年啊，那么我们说1018年是中国的宋代啊，宋代的人不用担心1050年会发生什么，生活还是那样，哪怕宋朝灭亡了，大家的生活状态还是差不多的，自己小时候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就给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不就完了吗？该种田种田，该纺纱纺纱，该读书读书，该练武练武，对吧？但是你对比到今天呢，今天的中国人可能知道2050年的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吗？ 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更本质的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大家基本上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无论世界怎么变，基本的人性是不会改变的。理科变化非常大，人文科学变化不大，所以起码的人性和人的基本的这个社会协作的这些技巧，这些规范是应该可以放心传授的。人文科学是很难过时的，我们现在还在讲康德嘛，对吧？但是这一点在我们面临的未来可能也会改变，这个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人性的改变，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以前，教育的概念就是给孩子灌输知识，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知识的总量很少，有的时候政府还会限制这个知识，这知识和信息有的时候是一个概念啊。比如说1800年的墨西哥，政府基本上是完全控制这个，完全限制外国思想的输入，严格的审查学校的教材，孩子呢在学校里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和接受这个天主教的思想。这个情况在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中国也基本上是一样。所以教育给孩子知识，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知识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政府其实也无力去限制信息了，实际上政府早就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去限制信息，他们会制造更多的信息，让人这个眼花缭乱，来阻止你获得正确的信息。你不是得不到知识，得不到信息，你是难以区分应该接收什么样的知识和什么样的信息。社会其实也空前分裂，为什么？因为有些人选择相信这个，有些人选择相信那个。所以现代的教育呢，尤尔赫拉利认为，重点不应该放在教授孩子知识上面，而应该在教授孩子如何分辨知识，如何分辨相信什么样的知识，相信什么样的信息。但这一点上啊，自由主义的西方做得并不好。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呢，是学校的老师会鼓励孩子说，你们自己思考，自己获得结论。这种教学方法，它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说，把很多不同的信息放在孩子面前，让孩子自由选择，那么孩子就自然的能够自己筛选出正确的信息。尤尔赫拉利对此表现出焦虑。他认为这样有点类似于像在自然界里面这样自由竞争的这样一个知识筛选啊，对于孩子来讲，负担过重，就说，要不然就是说，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道路上反复这个徘徊，或者说呢，你让他这个慢慢的去探寻，这个到底是总结出某一种能够找到正确知识的这个途径的话，消耗时间过长，可能不是一代孩子，可能是好几代孩子。那么尤尔赫拉利一直很焦虑，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完全设想不到的未来，它其实就在眼前，时间不够了。那么尤尔赫拉利到底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下一讲接着说。